喂，又翻嚟第二節老蛇獨女，我係 Albert， 我常威， 我係奶昔。 好啦，翻嚟啦，我而家 嚟啦嚟啦，快啲講件事啦。 嗱，就講咧有個男人咧，即係佢喺 forum 嗰度咧就post 啦，佢就講佢 自己。 咁我都要睇佢講乜我先知嘅。我佢咧就帶咗佢老婆咧去一個骨場啦。咁啊門面咧係好。咁我門面咧都幾光鮮嘅，佢個骨場。另外咧就係話佢點解帶老婆去，但係都食到嘢喎。 哇，好開心啊！ 是啦，就係因為個場嘅技師一定要同佢配合。 誒、等陣先，等我揾張紙揾紙筆抹低佢先，啲工量嚟㗎係嘛？ 嗱，即係佢去開嗰間場咧，其實咧嗰啲技師咧已經同佢熟咗啊。 哦、 所以話咧，佢中間咧，譬如佢有個姊妹咧，就會招呼佢個老婆。咁咧，佢中間咧就會隔一重簾，就突咗個男人個頭，即係佢個真係個人頭啊，就唔係嗰個頭啦、 哦。就睇住，係 啦， 就睇住， 係啦，就佢老婆咧見到佢老公個頭嘅。咁跟住咧，但係咧佢下邊咧就梗係佢嗰個老商號咧就幫佢搞掂啦。 成件事喺大堂發生，定係喺一間一間 房嘅？喺房嘅。 加個簾突個頭。 喂，但係我老婆唔覺得奇怪，點解要加個簾喺度咧？無啦啦又。即係譬如正常我係佢係我老公，我嚟到一間房，跟住無啦啦又整個亂全世界紙， 就咁樣咧，就咁樣嘅。如果那個場地 定係個老婆都喺另外一邊爽緊啊，呀過癮啦真係。 唔係可能啦，但係呢個我唔講啦。總之我就講佢嗰篇嘢所講嘅情節啦，就係話一個人咧去到嗰笪地方咧，唔係你自己屋企嘅話咧，有啲佈置就算唔係幾合情理咧，你都會覺得係 OK 嘅，因為嗰個係人哋個工作場地嚟噶嘛， 哦、 你係去享受噶嘛。咁、人哋中間隔個簾又好，或者擺支蠟燭又好，咁你會 出聲。 係啊，你除非係令到你自己好 唔舒服， 你先會出聲嘅啫。 哦，呢、這個都可能有機會，係 咪先？一定㗎，一定㗎，因為嗰個地方唔係你噶嘛。唔係你自己屋企，或者唔係你去開嘅地方嘛。咁嗰個位置嘅話咧，你唔會覺得太過有問題嘅。如果唔係好咩嘅話， okay. 因為如果你話中間點解隔重簾啊，隔住我老公啊乜乜乜，咁你都見到你老公個頭咯，同埋人哋喺度按摩緊嘅時候，咁你自己都有個阿姐幫個老婆按摩嘅時候， 成件事好嗰啲 AV 情節咧， 係啦， 隔住個簾，然之後嗰邊搞， 編排嚟嘅。 但係佢老公咪唔可以好按耐咯？咁譬如佢 就係咁先刺激，因為點解要喺大堂？ 啦， 大堂嗰啲叫鬼鼠機啊， 睇住即係。個老婆望住你，但係咧你就同極第二個女人搞緊喎。 哇！ 你明唔明嗰樣嘢？ 我理解到 啊。你有冇睇過啲極端啲嘅 AV 啊？ 點樣極端化？ 嗱，佢而家咧 我唔睇嗰啲。 口味啊！ 日本人獸我就麻麻嘅。 唔係呢啲。 即係我都鹹濕，但係 人獸嗰啲我都麻麻。 唔係 玩屎。 唔係講緊呢啲啊，係令到你個羞恥心咧去挑戰你個羞恥心，就並不是話做一啲好激嘅行為。譬如你話頭先嗰啲食屎啊、人獸嗰啲，呢啲係激過激行為。但係有一啲咧就話你唔係呢個激行為，但係可以令到你個羞恥心咧係令到你特別有快感嘅。譬如乜嘢喺公眾場合。即嗰啲單面鏡嗰啲咧，即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， 咩 摸乜鏡嗰啲，摸乜號， 魔術鏡啊嗰啲，好似單面魔術鏡，係啦，嗱有一個咧就係話，佢哋咪好興喺街頭度咧，碎啲女仔去拍呢啲片嘅，佢哋咧就曾經做一個單元，即係有幾套嘅單元就係話碎咗個女仔之後咧，就約咗佢阿媽喺個單面鏡出邊等，要。佢望住佢阿媽嚟到俾個 AV 男喺度搞， 係啊， 跟住睇唔到佢噶嘛， 睇唔到佢單面嘅，即係呢啲咪羞恥心，即係你諗，即係你諗下啦，佢老公喺出邊，即係試過有幾個單元㗎，一個就可能叫佢細佬喺出邊，跟住個家姐就喺裏邊咧俾人搞緊。 有個就個仔喺出邊， 係啦，個仔喺出邊，個媽喺裏邊俾人搞。 跟住到最尾咧，原來塊鏡係睇到嘅。 我睇過一個單元就係佢喺個車廂裏面，跟住咧個車廂好似一間屋咁樣嘅，佢就要個女仔望住對望住塊鏡，自己喺度自慰，跟住個男仔就喺個女仔後面就望住個女仔自己喺度自慰，跟住佢就喺後面喺度講啲嘢你望下你睇下你個樣幾飲。摸落啲啦，摸落啲啦，嗌啦，嗌出嚟盡情嗌啦，跟住我你睇你個樣幾飲，即係呢啲咯，又係羞恥心咯。跟住都唔好啦咁樣，但係望住自己個樣嘅喎，嗰塊鏡嘅對住自己咯。 咁呢個都唔夠我哋頭先講嘅犀利，即係講緊就話你平時屋企嘅親人，你要對住嗰個親人做依。 咁但係佢應該 make sure 係啦，嗰個真係 make sure 到佢睇唔到自己嘛。咁但係而家係我係直情對住塊鏡喎，即係我好似而家望住塊鏡自己自慰，跟住然後後邊有個男人喺度。游說緊我做 控制我你要做啲咩動作咩動作喎、 啊。但呢個就變咗係控制咯，唔係嗰啲 就唔係羞恥心咯。 啊、 我唔會㗎，你望住你，你譬如我哋自己自慰女仔，你都係自己按啫，你周圍係冇嘢噶嘛。但係你如果你突然間要我望住塊鏡，好自己捽自己嘅話，我都覺得好變態，掉開塊鏡。 唔緊要，個個人嘅嗰個底線尺度唔同啫，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。你自己對住塊鏡自慰，你都覺得佢個羞恥心係大過喂，其實個你老豆喺度睇住你，睇住你俾人搞咁咁我咁我冇得好講嘅咯喎，其實就即係係咯，就係咁啫嘛。 你啱講完嗰個地方係都係嚟自大陸㗎。 日本。 日本嘅。日本有呢啲玩啊！真係遲啲去日本。 唔係玩啊，係拍完 A V 俾你睇咋。 哦。 係啊，即係嗰個係。 等我俾啲慢料佢。 即係究竟嗰個係唔係佢老豆，或者係唔係可能係扮嘅，又或者可能唔係都未頂。 拍啊唔夠勁啊！我有兩個故事，一個咧就係我自己嘅，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啲朋友嘅。你想聽邊個啊？嗱，台灣。 梗 係 講你自己先啦，最想知常威你嘅威水史啊！ 我自己咧就有一次同兩個同一個男仔，兩個男仔去呢個台灣旅行。 一台男仔定兩個男仔啊？即係你哋加埋你就兩個。 加埋我就兩個。咁、哦 okay、台灣啊？ 咁同我 friend 咪得咯？咁長氣嘅、啊、你？ 我何止長氣啊！ 有其他嘢 我長啲嘛 ？OK， 係啦，咁咧就去到台灣啊，當然揾台妹啦。咁台妹啊，自然係熱情啲啊，嬌嗲啲啊，你都容易入到嗰個 mood 啲。嗯， 係啦。 咁我咧就落級啊，唔使講啦，晚晚都落級去玩，去所謂嘅執屍咁啊，執咗好多。咁 你有冇帶套嘅？但係。我覺得坐遠少少先，你有冇檢查自己有 沒有？即係你覺得我坐喺隔離會傳染到？ 我唔知道啊！ 你啲性，你啲性知識啫。 你都覺得你污糟啲嘛？ 污咩糟啊？你都咩啦？係啊，咁講翻嗰個，咁我哋就去完嗰啲啦。咁啊，喂，不如好攰喎，咁啊，揼個骨啦。咁有好多嘅按摩場所，咁我哋就唔係上網揾嘅，我哋就真係喂行到附近，咁見到我哋嘅飯店。旁邊有很多間養生館喎，我哋就喺度諗養生館係咪同大陸嗰啲邪骨場差唔多咧？聽個名都 係。養生館我就諗到可能有啲咩養生湯飲下啫喎。 係啊，我都以為係咁樣咁，但係去到咧就裝修都好靚嘅，有三層。 嗯。 咁我咧就去到第二層嘅啫，第一層咧就係大堂，咁大堂照按啦，咁都冇嘢，跟住就上去第二層，咁啊開始入房啦。咁入房咧就入邊有個叫獨立嘅洗手間嘅，咁你喺度按洗手啦，咪就沖涼啦，沖完涼就開始有個技師入嚟啦。 嗯，咁咧男性嗰度點啊點啊，沖完涼乾乾淨淨 你。係啦，咁入到嚟嘅時候咧，咁佢初咧係一個阿姐嚟嘅，咁就咁你可以彈噶嘛，你可以退噶嘛，都誒哇嚟到玩嘅玩啲開心啲嘅啦，邊有嚟阿姐啊咁，咁啊彈咗再嚟多一個。開始會好翻啲啦，咁但係都唔係嗰心水再彈，啊估唔到寶物沉歸底。 最後一個真係掂當啊，林心如咁嘅樣係嘛？ 佢係眼大大都係典型靚女樣嚟嘅，咁你估真係揼咩？ 你得唔得糖先問題？ 我即刻叫入咗嚟啊！係 啦，第三。 係啊，我等得啫，我要食嘢噶嘛，等唔到啊嘛。 你另外個 friend 唔等得啦係嘛？ 唔係啊，各自各一間房啦，佢已經 happy 緊啦。 嗯，好啊，咁解？ 我唔知佢入邊發生咩事啦嚇、啊。我問翻佢，佢就話 OK 滿意嘅咁。咁、 嗯、 我就佢就一路幫我按啦。咁啊問我邊度攰啊咁啊按咗頭按腳，咁啊越嚟越按得咩啦？咁就問先生推唔推油啊咁樣講。推油 爽啊爽啊，推一推咁啊， 推到嚟雀仔噶啦， 加几钱啊咁啊，加少少咁啊，加埋啦咁，嗰阵都唔理几钱噶啦，唔系咁过分都得噶。 系啦系啦，跟住都要推啦，系咪啊？ 一路捽又一路捽，咦？原来台湾有样绝招叫做台式爪龙筋。 爪龙筋。 系啊，有冇听过？ 听啦，雀仔按摩嚟嘅爪龙筋， 系啊， 名堂嚟噶。 系啊。爪龍筋喎， 原來哇！你係龍筋啊，咁誇張咗少少。 個名係咁樣形容嘅，原來佢哋係嗰啲暗號嚟嘅。原來咧，所謂咧，其實唔係幫你打飛機，係真係幫你 壯陽。 壯陽，但係咧，你就喺一個扯曬旗嘅狀態，就底下咧，佢就幫你按到你就快射咧， 停 就停咗啦。咁我呢啲年輕力壯嘅，咁梗係容易走火啲㗎啦。咁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嘅，有走火嘅，有走火嘅。咁但係佢就首先，你哋可以試下嗰啲油，幻想一下佢喺你嗰個陰莖嗰度，慢慢捋， 然之後按摩你嘅龜頭。 系啦， 按摩你龜頭， 跟住去到蛋蛋位置啊。 系啦，蛋蛋。 嗱 ，Elva， 你記唔記得我想、想唔係前幾集我咪教一個壯陽按摩法嘅？ 係咪就係呢個方法？ 類似係咁樣啦。 就係係咪找龍筋？ 就 係 我又係摸蛋蛋，係咯。 原來真 係 學到 嘢喎。原來真係有名堂嘅喎，原來。 係啊，跟住我話：咦，你係咪首創啊？因為見識少未聽過。我話唔係嘅，原來嗰邊係泰國傳入嚟嘅，因為泰國嘅按摩好出名。爪龍筋是泰式爪龍筋咁樣出嚟嘅， 可能個名係咁樣咯。啊，我都話我， 但係起碼我叫佢試咗台灣嘅地道嘢叫台式爪龍筋啊嘛。 哦， 係啊，咁啊試咗。 你真係睇翻我前幾集，你啱啱做主持嘅，你唔知道我早幾集咧，我就喺度教緊啲網友咧，佢點樣壯陽咧，現場示範按 點樣按摩自己， 按摩蛋蛋啊，按摩嗰個陽。 現場示範即係 Albert 瞓咗喺度，你又幫 我按摩。Albert 幫我揾咗個道具趴咗喺度，跟住我就喺度，係啦，我就即刻現場教。嗱嗰時嘅 Albert 仲話：，哇，俾我唔會試咯咁樣啦。但是咧，另一個嘉賓 唔係你嘅手，係你嘅手勢，我擔心啫，就唔係咧講緊，因為你諗下。俾個喂，完全係完全係傻大姐咁樣俾你玩你嘅最重要部位，哇！出啲咩意外？ 點解傻大姐啊？我 但係嗱，識出名按摩勁嘅喎，你真係錯過咗喎、 啊 哎。 算啦，我都係唔揾。 件收貴啊嘛， 我 冇， 我無福消受啦，算啦。 啊，嗰個唔係佢自己嘅老婆都係泰國人嚟嘅，可能佢個老婆嗰個仲勁咧。 咦？咁你有冇試過走龍筋啊？ 唔係， 佢笑容，啱聽佢見唔到佢笑容啊！佢笑容咧係四十五度，左邊向上戚一戚， 戚一戚係啦，即係話俾你聽，似你哋啲濕濕碎啦，幫我啲鳳爪， 有冇補充啊？ 仲勁啦！ 我呢啲我呢啲唔係龍筋嚟㗎嘛，所以冇咯。 巨龍， 龜筋。 夠底 我哋都係研究佢啦。 算啦，講翻你自己，你仲有一個故仔啊？ 啊， 人哋故事咧就其實有好多 friend 都會翻大陸玩嗰啲嘅所謂嘅邪屈嘅。咁、聽眾有嘅話都可以同我哋分享或者教我哋兩個男士 點樣玩， 又或者睇我個 friend 玩得啱唔啱？佢哋去啲場咧就有大場啦，好多大場細場都有嘅。咁啊偏向啲細場，佢就話咧主要分為兩種，一種咧就叫手推。一種咧就叫環保，有冇聽過？ 有 係啦。咁手推係乜嘢呢？你又講下啦，睇下佢啱唔啱啊？ 用手去出火。 環保咧？ 環保係戴住避孕套，用個口去出火。 點會戴啊？環保就 環保就係唔用嘅。Evan 啊，犀利啦 ！Evan 應該有玩過啦。我個 friend 咧就係 Evan， 唔係我知啫，我知啫。 係啊，唔好去解釋啊。 佢哋就咁樣同我講嘅，佢就話啊，有兩種咁樣嘅玩法，就問我想玩邊種，咁始終都係驚啊乜嘢啊咁。咁但係都有玩嘅，兩種都好好玩嘅。咁啊。 男仔應該中意環保推多啲啊，係咪啊？應該 環保 推就一定係環保噶啦，大佬你唔會帶住推啊？ 咩叫環保推啊？ 冇環保推呢樣嘢，因為 佢意思係咩叫環保 推？推就一定唔會帶套噶啦。 啊，唔係，因為頭先你講我哋話咧，手推同埋環保 推， 手 推啊， 係啊，手推同埋環保，因為佢哋咧大陸啊好多嗰啲。他哋唔可以直接直呼嗰個字啊，即係冇理由。喂，我同你口，我同你吹爆佢咁樣啊嘛。即係佢哋會用呢啲字去，但你去到 就 係啦。佢哋話所謂嘅環保咧，佢哋會用經典啊，會用泰式啊咁樣去掩飾呢樣嘢，去隱藏呢樣嘢。特別係你成班男仔嘅時候，嗰個部長或者大堂嘅技師就會推介你呢樣嘢啦。 我想問咩係經典啊？ 經典就係環保咯，就係用口咯。但係用口佢哋成個過程都係。除曬啦，除唔除曬就睇個場嘅。另外佢有樣嘢好重點啊，觀眾如果聽到呢一度咧，就賣埋個瓜子先啦。 好，賣瓜子啊！ 賣個瓜子，等大家呢個非常重點嘅嘢就係去到要大家一定要識，亦都你講咗呢樣嘢咧，就令到嗰邊嘅人知道你係一個新手定係一個 老手啦。 老手啦。 好，我哋下一節 老江湖， 下一節再見係嘛？是不是下一節講啊你這個？ 是啊，下一節再講同大家。 又在賣關子啊，好，下一節見。